他自我介绍，他叫郑直，干了40年的法庭工作，今天是送处分书来的，命令敖二公一家全都离开这里，滞迟延缓到明天就要强制执行。眼前的事实让大家惊呆了，连本奈尔老太太都傻眼了。这时女婿瓦莱尔又送来个坏消息，他探听到那个骗子在一个钟头之前在王爷面前告发了奥尔贡，特别吓人的是他把那个要命的首饰箱交给了王爷，这下子全都完了。逮捕令已经下来，达尔丢夫还自告奋勇地要陪着逮捕官员一同来到这儿，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了。瓦莱尔已为他准备好了逃跑用的马车，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达尔丢夫带领王爷派来的官员走到门口了，他说，慢来，别跑得这么快。奥尔贡被激怒了，骂他忘恩负义，骂他是大骗子，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达尔丢夫说，是的，我知道我从你们那里得过些什么帮助，不过现在王爷的利益是我的头等重要的责任。他说得非常体面，用塔丽娜的话说，凡是世人尊敬的东西，他都会拿来当做一件美丽的外衣，用欺诈的方式装饰在身上。现在达尔丢夫理直气壮地向宫廷侍卫官下命令，先生，别让他们再跟我瞎嚷嚷了，请您执行您的命令吧，就是说立刻逮捕敖尔贡。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异变化，侍卫官竟对着达尔丢夫说，请你回头跟我到监狱里去吧，那便是您的家了。这个伪君子现在才大吃一惊。侍卫官转过身来对奥尔贡说，他原是去控告您的，结果却害了自己。原来王爷看出了这个骗子就是曾经有人向他报告过的大坏蛋，他的一大串狠毒行为编写成书就得好几大本，那个赠以全部财产的契约，王爷已经用自己的权力把它一笔勾销了，那个首饰箱内的密件王爷也饶恕了，因为敖尔贡当年曾维护王室利益，表现了满腔忠诚，那个骗子自称是他所有的字据现在都取回来还给了奥尔贡，真是转祸为福，遇难成祥，奥尔贡不知道怎么感谢王爷的恩典，他要立刻去王爷那里跪在他老人家的脚下歌颂他赐给的福气和恩典，并且立刻答应了女儿和瓦莱尔的幸福婚姻。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戏剧家莫里埃的喜剧作品《伪君子》。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了，朋友们，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蔡文姬》。《蔡文姬》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郭沫若。郭沫若是中国现代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在这部历史剧中，作者歌颂了东汉末年蔡文姬抛儿别女、一心以国事为重的胸襟和曹操爱惜人才的政治气度。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蔡文姬》，改写李芬芳，演播张桂兰、顾威。 东汉建安十三年，掌握朝廷大权的丞相曹操，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丰功伟绩，决心立修文治。他决定把已故老友、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接回汉朝，继承其父的魏晋事业，撰修《续汉书》。 蔡文姬，名蔡琰，是个博学多才的女子，她遭遇坎坷，从小历尽战祸，刚一成人，父亲被杀，丈夫弃世，紧接着在逃难中险些被乱兵杀死，幸亏遇到南匈奴左贤王才被救出。从此离乡背井，在南匈奴生活了十二年。 曹操考虑到蔡文姬是南匈奴左贤王的王妃，已经生有一儿一女，加上南匈奴与汉朝关系友好，因此在文姬归汉的问题上比较慎重。经过一番斟酌，他委托蔡邕的学生文姬的表弟屯田都御董祀为正使，与副使周进率领使团满载重金和礼品启程上路。两个月的跋涉以后，使团来到了长城外的南匈奴。南匈奴的首领单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董祀，对丞相接文姬回汉的要求也一口允诺，但他也顾虑到左贤王与蔡文姬十二年的夫妻情分，又有一双可爱的儿女，给了他们三天的时间做准备。左贤王在南匈奴的地位仅次于单于，他既是个骁勇的将领，又是一个感情强烈、讲信义的男子汉。他深爱蔡文姬，舍不得他走，但也明达要以大局为重。考虑再三，他忍痛割舍夫妻之情，但不肯让蔡文姬把儿女带走。 这时文姬感到无比矛盾和痛苦，她想早日回到魂牵梦系的故土，想回去继承父业，做一番贡献，但她怎么也舍不得丢下一对儿女。纷乱的思绪绕得她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与文姬一同流落到南匈奴的姨母赵四娘已年过六十，同样思念自己的家乡。 但他不忍看到文姬的痛苦，他毅然向文姬表示，自己决定留在南匈奴，把文姬的儿女抚养成人，以便文姬心归汉。赵四娘的一片诚心，使文姬连日来焦虑痛苦的心情为之缓解。就在这时，左贤王突然怒吼着冲入穹庐， 我要杀人，我要把我的全家杀尽。 原来副使周进刚刚威胁过左贤王，说什么 要不把蔡文姬送回汉朝，曹丞相大兵一到，立地把你匈奴扫荡。文姬闻听此言，大惊失色，他十分理解左贤王，劝慰道， 孩子的爹，你不要生气吧，曹丞相的使臣后面若有大军跟随，就是不义之事，如果真是那样，我绝不回去，死也要死在匈奴。 为了弄明事情真相，文姬决定把汉使请来面谈，让左贤王在一旁掩伏细听。 董四来到文姬的帐房，文姬立刻吃惊地发现，原来这位汉使竟是自己十几年没有见面的表弟。他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冷静地盘问董四，到底有没有大军随后？ 董四听了十分的惊诧，立即指出这些说法纯属信口雌黄，请文姬不要误会。紧跟着又向他详尽地讲述了曹丞相接他回汉的良苦用心，随即把丞相派来陪伴文姬的两个婢女侍琴侍书招出与文姬见面，同时又把特意为文姬监造的一具交尾琴亲手送给了他。 董四一再说明曹丞相指望与匈奴友善为邻，绝无武力相逼之意。董四还语重心长地开导文姬说， 如今汉朝和匈奴已如一家，大姐，你的儿女留在这里也同带回去是一样的，待他们长大成人了，将来是有机会回去的，请你务必以国家大事为重，把天下的儿女作为你自己的儿女吧。 董四一番真诚相劝，深深打动了蔡文姬。躲在帷幕后的左贤王听了也豁然开朗，心悦诚服，连忙跑出来向董四深深施礼，诚恳地说， 我感谢你，你的话把我的疑团消除了。 转身又对文姬说， 你安心回去吧，你回去撰修续汉书比你在匈奴更有意义，你回去后我一定照你的吩咐让赵四娘抚养你的儿女。 左贤王和董四当即互换服饰，结为生死之交。左贤王把自己从未离身的战刀献给董四，董四也把丞相亲赐的他一向视为生命的佩剑转赠给了左贤王。文姬换上了曹丞相给他捎来的汉服，来到单于的大穹庐向单于告别。 单于看到文姬归汉的事已经圆满解决，满心喜悦，他请董四带回大批的牛羊骆驼作为回礼奉献给曹丞相，为了安全还特别派遣右贤王率领骑兵一路护送。 文姬、董四一行人马长途跋涉，一月有余，到达长安郊外。这里距曹丞相的腋下还有一半的路程。由于一路辛苦，加上文姬父亲蔡邕就葬在此地，董四决定在长安郊外扎营，好让文姬祭吊父亲。 一个月以来，文姬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自己的儿女，终日里饭不想吃，觉不能睡，日渐憔悴。他虽知不该如此，却又无法自制，只有抚琴悲唱，把内心痛苦化作诗篇。至此，他的胡笳诗已作出了18篇。文姬夜吊亡父的墓以后，当夜辗转不能入睡，不觉再次来到父亲墓前跪倒。他向父亲亡灵诉说着自己的矛盾痛苦，谴责自己陷入儿女之情无法自拔，不由得倒在墓前昏了过去。幸亏侍琴侍书及时来到，把文姬救醒。董四闻讯也赶来看望文姬，他对文姬的状况十分忧虑，决定趁此机会希望他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董四毫不宽容地说： 大姐，我对你失望了，到底是个人事大还是天下事大？天下的人几年前有多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你不曾替他们悲哀，而你现在却只怀念着你一对平安无事的子女，你的心胸为什么这样狭窄呢？董四尖锐的批评使文姬从梦中惊醒，他振作精神，感激地说： 你说的真好，这对于我要算是起死回生的良药，是你两次把我搭救了，我要向你发誓，从今后要按你的话去做。 第二天清晨，一行人马启程赶路，途经华阴县，董四不慎落马，摔断了左腿，只得在当地治疗。为了不误行程，他命令副使周进带领大家继续前进。又走了半月有余，终于到达了腋下。周进将文姬一行在驿馆安顿好，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分，他立即赶赴丞相府报道。 此时曹丞相正在书房与夫人卞氏及长子武官中郎将曹丕谈论文姬的诗篇。原来董四前些天已派飞骑将蔡文姬做的胡笳18拍送到丞相府，曹丞相读来爱不释手，连称好诗。只听他大声诵道： 喂，天地有恨呐、啊，何不见我独漂流？诸神有灵啊，何事触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呐、啊，天何配我书皮？我不负神呐、啊，神何及我月荒洲？愿呐、啊，欲问天。天苍苍啊，上无缘，举头仰望啊，空云烟。今别自啊，归故乡，归愿平啊，心愿长。 气血仰头啊，素苍苍，胡为生我呀？独离此央。 这血与命凝铸成的诗句充满了悲情。夫人卞氏和曹丕听了赞叹不已。丞相说， 这胡家十八拍，我看最要紧的在于有感情，有思想。蔡文姬有了这一篇诗，我看他这一次回来也就大有收获了。我很高兴，我做了一件好事。他如果不回来，是做不出这首好诗的。 正说着，侍者前来禀报， 屯田司马周进已将蔡文姬接回，现求见丞相。 曹丞相向周进详细了解南匈奴的人事政治状况，特别问到他们对迎回蔡文姬的态度及蔡文姬本人的情形。周进是一个心怀叵测之徒，他不但将左贤王说成是个桀骜不驯、对汉室心怀不满的人，而且借机诬陷董祀，说 董祀有失检点，和文姬过于亲密，有时深夜相会，整晚都不睡觉，使得同来的匈奴人很不高兴。 丞相听了有些生气。周进又进一步渲染董祀和左贤王的关系如何不正常，说董祀多次私下和左贤王密谈，两个人结成了生死之交，竟把丞相赐给他的佩剑也给了左贤王。曹丞相动怒了， 这岂不是暗通关节吗？他不能容忍部下做出这种事情，立即签署了一道急令，将董祀就地问斩，叫曹丕派人火速送往华阴执行。同时他决定第二天上午接见右贤王，由周进陪见。 武官中郎将曹丕很机警，对周进的说法颇感蹊跷。在父亲盛怒之下，他不好表态，便连夜把侍书侍琴从驿馆召来了解。问候更感可疑，又不便亲自查询，就让侍琴赶快把丞相决定处死董祀的消息转告文姬。他还出主意说，让文姬在第二天上午趁丞相接待右贤王时去求见丞相，当面把情况说清，这样就可能挽救董祀的性命。 第二天上午，曹丞相在相府后花园松涛馆正式接见右贤王，向右贤王问及左贤王和董祀的情况。右贤王的回答竟与周进的讲法差不多，这一来更坚定了丞相对董祀处罚的决心。 正在这时，文姬披发显足，在侍书侍琴的搀扶下来到门口求见丞相。曹丕趁此机会赶忙向父亲建议， 是否请文姬夫人进来，当着周司马的面把他和董祀的情况再核实一番。 丞相当机立断，送走右贤王，留下周进，然后请文姬进来。他认为把事情当面说清很有必要，这样既能使文姬心服，又能让董祀死而无怨。 文姬进屋后立于阶下，行完大礼说道，